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 再次扩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夜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很多人都说人到三十心态会有重大的变化，很多人以为这句话说的可能是初为人母的激动，其实是长辈们在你三十前后短短几年内或者病重或者身故，这种儿时高墙大厦集体崩塌的冲击反而会更加震撼。这种感觉就像是身处战线战术时代的战场，一阵排枪过后，等到眼前硝烟散尽，你赫然发现身前再也没有遮挡了，你自己已然位于战阵的第一排。且不论其他的中年危机，总有些事情我们需要去面对。 现在是怎样的心情呢？是欢喜悲伤，还是一点点不知名的愁？如果是，请进来我的世界，稍作停留，在这里，有人陪你欢喜悲伤，陪你愁。你现在是怎样的心情呢？是欢喜悲伤，还是一点点不知名的愁？如果是，请进来我的世界，稍作停留，在这里，有人陪你欢喜悲伤，陪你愁。现在是怎样的心情呢？是欢喜悲伤，还是一点点不知名的愁？如果是，请进来我的世界，稍作停留，在这里，有人陪你欢喜悲伤，陪你愁。 以前我觉得自己的性格是属于比较自来熟型的，觉得自己的性格能跟很多人合得来吧，什么样的朋友应该都能够结交吧。后来明白，结交朋友或许不难，的确认识了很多很多人，但难的是两个陌生人变成知己。人和人之间真的是有磁场这回事的，一接触就能够感觉出来了。有些人能够和你一见如故，有些人和你永远都不会深交，并不是不好，只是磁场不合。所以能遇到对位的人，真的挺幸运的。 感谢相遇吧。 北京，北京，我曾为你踏上漂泊的脚步，你让我经历爱恨离别，懂得坚韧的心永不哭泣。北京，北京，我曾为你无法割舍离去的残酷，东南西北相遇其中，却是过客匆匆，无影无踪。当我离你而去，悠长千山万水，一路走走停停，拾得风景柔情，放飞的心却在平和中了得，这一切源于北京，这一切已将归于北京。交给你，你让我感受人情冷淡，磨练柔韧的心永不委屈。北京，北京，在歌声里有多少梦想在这里，有人在寻找，有人在逃离，悲欢离合飘散岁月里，长千山万水，一路走走停停，拾得风景柔情，放飞的心却在平和中了得，这一切源于北京，这一切已将归于北京，这一切已将归于北京，这一切已将归于北京，这一切已将归于 我们希望我们身边遇见的人都很善良，希望我们自己也很善良，但是我觉得善良是要留给那些懂得感恩的人的，而不是那种将你的善良接受的理所应当，而且会欲求不满、得寸进尺的那种人。负能量只会带来伤害，只有正能量会带来温暖。 今天阳光突然好温柔，天的温柔，地的温柔，像你抱着我，然后发现你的改变，孤单的今后不过了，该怎么度过？天边风光，身边的我都不在你 是不觉不情不愿又到巷子口，我没有哭也没有笑，因为这是梦，没有预兆没有理由，你真的有说过 庄雪涛老师在《聋哑时代》当中有一段话，说：“按照别人的要求那样思考，谈论所有当下流行的话题，很快便掌握了网上新造的词汇，卖弄自己并不牢固的幸福，自以为是的与人辩论，虚张声势的愤怒，发自内心的卑微，一边吵闹着这是一个多么荒谬的世界，一边为这个荒谬的世界。”添砖加瓦，让它变得一天比一天荒谬。认真读了两遍，真的觉得脸红又羞愧，好像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活着。 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 乡的天空，温柔的晚风轻轻地吹过城市的灯火，今夜的晚风你要去哪里，请告诉我。 我经常会打一个比方，你如果是个穷鬼，人家骂你穷，你可能就会暴跳如雷；假如你是个亿万富翁，你可能就会一笑置之。你有相同的频道，相同的磁场，你才会接受不了。之所以别人的话语一点就燃了，因为你刚刚好是柴，情绪被外在的境界左右，就是因为我们内心当中有这样的易燃的东西。 心想跟着云朵，没想过

想找个人一起走，我愿人长久。 如果你爱上了外向的姑娘，那你就要接受她的闹腾；如果你爱上了清秀的姑娘，那可能你要接受她的幼稚；如果你爱上了理性的姑娘，那你可能要接受她的算计；如果你爱上了一个勇敢的姑娘，你可能要接受她的莽撞；你爱上了美丽的姑娘，可能要接受她的过去。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爱人，所以好好对待你身边的女人，像个爷们儿一样好吗？ 当整个世界因为太疲倦而睡去，我仿佛听到有人为爱欢呼，为爱哭泣。早已经听你说过千万次要放弃，从此不再为他而美丽。不要鲜花，不想再受委屈。OK， 所以你背起行囊，逃逃逃到远方，开始要学着独立，试着重新更爱自己。有一天清晨醒来，发觉不能呼吸，于是又乖乖回到他怀里。这次你下决心牺牲自己。OK。这一个美丽的美丽的笨女人，哦，她的故事发生在每个角落里，她让我相信了自己的爱情不能和她一样软弱无力，不能迷迷糊糊勉强自己，爱不是死心塌地结局。 美丽的笨女人，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， 哎呀呀呀。 所以你背起行囊，逃逃逃到远方，开始要学着独立，试着重新热爱自己。有一天清晨醒来，发觉不能呼吸，于是又乖乖回到他怀里。这次你下决心牺牲自己。OK。